智慧篇第十四章。再如有个准备航海的人，行将在怒涛中航行之际，竟向一块比自己长的船还易坏的木头呼求。船固然是因求财的贪心而发明的，亦是匠人以智慧造成的，但最后，父啊，还是你的照顾在驾驶，因为原是你在海洋中画出了一条路线，在波浪中开辟了一条安全的路径，表示你能救人脱离各种危险，连没有技术的人也能航海。你绝不愿使你智慧的工作弃之不用，因此人将生命托给一片小木，借一叶扁舟经过巨涛而平安到达海岸。其实在当初，当那些傲慢的巨人被灭绝的时候，世界的希望逃入了一叶扁舟，经你手的驾驶，才得给后世留下了新生的苗裔。木头如使用得当，是可祝福的，但是人手造的木偶和木偶的制造者却是可诅咒的。制造者因为他造了木偶，木偶因为虽是腐败的东西，竟被称为神。不前进的人与他行的不前进的事，同样为天主所憎恶。所以木偶与造木偶的都必遭受惩罚，为此天主必要惩罚列邦的偶像，因为偶像在天主的造物中成了可憎之物，成了人们灵魂的障碍，做了愚人脚前的陷阱。发明偶像是淫乱的开端，创造偶像是人生的腐败。起初原无偶像，也不能永久长存。由于人的虚荣心，偶像才进入了世界，为此已注定很快就要结束。一个父亲因他儿子的夭折甚为悲伤，遂为自己早死的儿子立下。他虽是已死的人，如今却敬之如神，并传令家属礼拜献祭。这种不前进的事相延日久，变成了习俗，以致守如法律，再加上君王的命令，雕像遂受崇拜。住在远方的人不能当面尊敬国王，便由远方设想君王的相貌，为所要尊敬的君王制造一座可见的肖像，向那不在跟前的殷勤献媚，如同就在跟前一样。艺术家的野心把那些不认识君王的人也都诱来，为扩大这项敬礼。艺术家原为讨有权威者的欢心，就竭力运用自己的技术，使君王的肖像格外美丽。民众受了这精美手工的吸引，不久以前那当人尊敬的，现在却奉之为神了。这便成了人生的隐祸，因为遭受不幸或受暴君压迫的人们，将那不可道出的名字加给了牧师。他们对天主的认识错到如此地步，还以为不足，甚至愚昧使他们生活在强烈的战斗中，还将这样的大祸称为和平，因他们祭杀孩童或举行秘密祭礼或仪式怪诞的狂欢宴会，谁也不顾及生活与婚姻的纯洁， 遂彼此陷害残杀，以奸淫加害于人。于是混乱到处丛生，流血杀人，盗窃，欺骗，缺德，失信，暴乱，违约，陷害忠良，忘恩负义，玷入灵魂，同性淫乱，婚姻混杂，通奸淫乱，崇拜虚无的偶像，像是万恶的起源、由来和结局。这些人行乐发狂，预言虚妄，生活邪僻，妄发虚誓，因为他们信赖无生命的偶像，自以为妄发虚誓不会受罚。但是正为了这两件事，他们必受公义的处罚。因对天主没有正确的认识，因而崇拜偶像，又因诡计多端，妄发虚誓，因而轻视圣洁。因为那常追及不义者违法行为的，并不是赖以发誓者的力量，而是天主对犯罪者的惩罚。